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走进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在以往的历届冬奥会，大跳台都是一个标志性的建筑，位于古杨树场馆群的山谷入口北侧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同样是古杨树场馆群的标志性建筑。从设计到施工，大家都希望它能够尽善尽美。然而，完美的事物总是会历经波折。德国跳台设计专家汉斯·马丁的建议，就让中国团队不得不修改施工方案。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的总规划师张力介绍说， 其实原来我们整个跳台的方向是微微朝向这座山的，也是跟现在方向大概更偏南十度一点，但是对运动员来说，他会感到他看到的视野是有限的，但是现在这个运动员要跳下去看到的这样一个视野，有冬两的场地，有远处的山谷，有长城的遗迹，甚至还能看到更远，这个对运动员跳的心情来说，在空中翱翔的心情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大跳台向北偏移十度之后，给施工作业增加了一些土方工程量，但是设计团队认为这还是值得的，因为这一改变却让大跳台的另一项指标给设计团队带来了意外的惊喜。张力说， 我还是很佩服这些熟练的阅读了几十年山体的这些从事北欧运动的这些欧洲的专家的，他们似乎对山已经养成了一种很直觉的、很清晰的，同时也是很准确的判断。那么到 Engelhard Gaffner， 这是一个全球最重要的防风设计专家，也是拿到所有的气象数据以后，带入他的特殊的电脑软件里的验算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这个跳台设计这个位置，居然就出现了一个除了驻华道的最开始的很小一部分以外，所有的不管是在最不利的情况底下，所有的风速都在五米以下，三米以下就是完全理想。而且其实竞赛的场所里头，大部分时候我们不在乎局部有五米的风，因为反正那一跳的时间就是四十秒左右，从启动开始。那么这证明了其实这个旋转是成功的，对运动员有好处，对防风节省了大量的资金。那么最后我们可能出现的就是，我们只需要在跳台的背侧做一个150米左右的非常小量的防风，而且这个防风设施对整个的环境干扰也很小，是一个很理想的结果。 整体建筑的位置和角度都已经确定好了，那接下来就是具体细节的敲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详细去关注都有哪些小细节在其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叫老二，在老北京的胡同里长起来的，从文革到现在30多年的经历，当初的同学各奔前程，不好找了。我的爱情啊，我深爱着胡同里的女孩，也是同班同学吴强，那个姑娘的漂亮。 老二，吃饭了。 哎，我快点说啊，这个吴强啊考上了大学，可我没考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吴强被同班同学小宁抢走了。然后我发现大铃一声， 还吃不吃了？ 我先吃饭啊，到底怎么回事？您呢，慢慢听。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说《琉璃》，作者薛艳平， 第12集。 杨小宁的家里啊，不知道杨小宁回来。杨小宁的父母呢，都是人大的教师。他爸爸教生物，他妈妈呀在教务处干事儿，他妹妹呢上高一。杨小宁在门边